生的爱，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 配一份早餐，拉开窗帘，迎接新的一天。早上好，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优惠14000，14000，14000！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83790100，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 千万别走错了。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认领中。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 奥运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3个教师节。9月8日上午，涿州市在技师学院报告厅召开2017年教师节庆祝大会，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激励广大教师热爱教育事业，增强献身教育事业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实际行动迎接19大，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市领导王艳青、刘俊宇、李建军、王志前、赵玉芬出席活动。王艳青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努力形成推动教育良性发展的强大合力，全面创优教育发展环境，不断提升全市教育质量水平，为建设经济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对10名涿州市师德楷模、10名涿州市十佳教师、6个向高一级学校输送优秀生源单位、13个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优胜单位进行了表彰。学生代表向教师献词表达感恩之情，优秀教师代表进行了发言。9月7日，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就全市双代及2围治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听取汇报，查看详情，促进这两项工作全面深入推进。市领导王炳华、王志前、李庆杰、梁建杰及相关单位负责人陪同督导。王艳青强调，双代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冬季取暖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各职能部门之间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协调配合好相关工作，攻坚克难，坚决打赢双代工作这场硬仗，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任务目标，保证人民群众如期供暖。就2围治理工作，王艳青要求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明确任务、明确职责、明确实现， 不断加大依法依规拆除力度，提高工作效率，要做到零容忍，发现一起拆除一起，露头就打，绝不手软。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形成不敢见不能见的社会氛围，部门之间形成工作合力，全面遏制两违行为，为本市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外婆的澎湖湾，他的创作者叶嘉修曾经说，其实这是潘安邦他的故事，也是他第一次写别人的故事。当时呢，他们谈了整个下午，潘安邦就把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都告诉他，包括他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事。他觉得这种祖孙之间的感情很特别，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歌。其实呢，他在写这首歌之前呢，都没有去过澎湖湾，只是根据潘安邦的诉说还有自己的感受而创作了这首歌曲，可是呢却一直流传到现在。那接下来听到的是金素梅的歌，她绝对是一个传奇的女子啊，来听到这一首《最后的恋人》。 我的心若不是因为还爱着你，又怎么会在这里一个人哭泣，寂寞的午夜里，在 住你，我怎么会在这里一个人哭泣？寂寞的午夜里，在抽个酒滴，带着一些心思，不停地想起那些熟悉的旋律。 生于1965年的金素梅，她一路上的身份可以说是一直换个不停，从最早的歌手到琼瑶女星，然后到政坛女强人，人生的经历都是跌宕起伏的。她在她的演艺最高峰的时候退出了，然后呢开设了婚纱店，又遭遇火灾，在她最低谷的时候又患了癌症，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吧。当然你可能不记得她是谁了，在电视剧《婉君》当中饰演婉君丫鬟嫣红的那一位，可能这样说会有一点点印象吧。那接下来再听到水木年华翻唱郑智化的这一首《别哭我最爱的人》。 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眸失去闪亮的星光。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眸是最闪亮的星光。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成熟是什么，我在刚开始的瞬间结束。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

谁是玛格列特，她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的。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欠了她什么，有什么舍不得，她不住这里你却非找她不可。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 来自于王菲，作词呢是林夕，作曲是蔡健雅，节奏非常的简单明快啊，也是在讲一个很幽默的故事。而词里面写的那个人呢，我觉得很像王菲，非常的有性格。整首歌曲都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怎么听都听不过瘾吧。而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王菲正和谢霆锋在谈恋爱，所以呢很多人也说这首歌是林夕写给他们俩的。继续来听林志颖的《快乐至上》，绝代双骄的片头曲。那会儿呢，这歌还有这电视剧呢，别提有多火了。 午夜的星辰开始了我的旅程，风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想到哪儿就去哪，感觉乱有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天再高我快乐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需要等一等，哭着笑着，不过就是一种过程。 程。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哦嘿呀哦，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情深。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我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最近呢，喜欢把一些老的电视剧翻出来看，像《梅花三弄》啊，还有《康熙与韦小宝》，还有这一部《绝代双骄》。时过这么多年呢，会突然发现，原来这一些戏里边有好多的知名演员，年轻时候都是那个样子的。就像《绝代双骄》里的余丽，还有张瑞竹，再就是萧蔷，印象最深的还是演小辣妹的李绮虹啊。可惜呢，很早就生孩子去了，后来很少看到她的影子。虽然当时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会觉得她是一个潜力无限的演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看以前的剧，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继续来听歌吧，刘思涵 ，Oh Let Be。 是为了相遇忙碌，忙碌是害怕空虚，远行，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要呼吸，呼吸这城市的空气，倾听，倾听这人群的悲喜，在前行的晚餐后忘记。Oh, let it be. 太多的话都说不清，就到这里，剩下些没勇气讲出的秘密。我们的故事都在失误里，分离，分离是为了想是害怕空虚，远行，远行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要珍惜，珍惜每一次的相聚，相信，相信下一刻的自己会发现这辈子的乐趣。Oh, let it be.

昼夜，人世间划过岁月。 这是由内地的新锐导演李芳芳执导电影《80后》的主题曲，叫做《天长地久》。看过电影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影片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的旋律呢，其实就是张国荣的经典曲目《有谁共鸣》。这是重新改编自他的一首国语的版本，而演唱的人呢是陈楚生。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听到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 失去和拥有刹那的感动，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醒着的时候睁开了双眸，不如意的很多，朋友和亲人来的来走的走，反反复复寻寻觅觅，为了什么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其实有你就足够，握着你的手走过快乐和难过，黑夜白昼我们都曾经拥有，人生是没有定律的一种节奏，不如用心去感受， 爱我。 这一首《庆幸有你爱我》是蔡淳佳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当时的很热门的韩剧当中的一首中文版的主题曲。而这一首温暖的情歌当年一推出的时候就成为了 KTV 点播率极高的热门疗伤的情歌。蔡淳佳这个人可能很多人对他都不是太熟悉，但是他的很多经典作都是在 KTV 点播率极高啊。接下来听到伍佰的这一首《再度重相逢》，这是他2003年的专辑《泪桥》当中的一首歌，他也曾多次的表示这首歌是他整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 说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梦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美琪的朋友的朋友，他的代表作非常的多啊，像《那年的情书》，还有《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所以这些歌曲依然是很多的男孩女孩面对一些情伤的时候的止血歌啊，所以他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要放一首经典的歌曲，最早这首歌呢还是在广播当中来听到的，这是来自于齐秦的《花季》，应该也代表着某种情怀吧，所以这首歌在我的记忆里也是非常的深刻的，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

间轻轻地多留一些，把那记忆悄悄地多留一点，踩着风的翅膀，寻访梦的故乡，迎着满天的阳光，看我们翱翔。 今天就有请你给我新的心情，跟随着风和足迹向前行。 寻访梦。